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维尔福继续说：“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那些主持这件罪案的人，有一天法律的手或许会落到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再去受上帝的审判，那些人大概都很乐于处于我们的地位，嫁一个女儿给弗兰士·伊皮南先生，借此洗掉外表上的一切嫌疑。诺铁先生这次倒很能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不像是一个衰弱瘫痪的人。是的，我懂的，他的眼光里只有这样的回答，在这个眼光里并表示出一种强烈的激愤和极其蔑视的情感。威尔夫充分懂得他父亲的意思，他微微耸了一耸肩作答，然后向他的妻子示意可以走了。 现在阁下， 威尔夫夫人说， 我必须向您告辞了，您要不要我叫埃德瓦来陪您一会儿呢？ 大家过去早就约定了，假如老人表示许可，他就闭一闭眼睛，假如表示拒绝，他就连眨几下，假如他有意思要表达，他就举目向天，假如他要弗兰迪，他就只闭他的右眼，假如他要巴罗斯，他就闭左眼。一听到维尔夫夫人的建议，他立刻眨眨眼睛，这一个断然的拒绝很使夫人难堪，他咬了一咬嘴唇说， 那么要我叫弗兰迪来吗？ 老人热切地闭上眼睛，表示他正希望如此。维尔夫夫妇鞠了一躬，走出房门，吩咐去叫弗兰迪来。弗兰迪已经知道，今天他得和诺铁先生长谈一次。他的父母刚刚出去，他就进来了，脸上依旧还带着激动的颜色。他一眼就看出他祖父很痛苦，知道他头脑里有许多事要讲给他听。 亲爱的爷爷，你怎么了？他们惹恼了你，你心里很不高兴是不是？ 那瘫痪的老人闭一闭眼睛表示认可。 你恼谁呢？恼我的父亲吗？不是。恼威尔夫夫人吗？不是。恼我吗？ 老人做了肯定的表示。 恼我？ 弗兰提惊愕地说。老人重做了那个表示。 啊，亲爱的爷爷，我做错了什么事啊，以致您要恼我呢？ 弗兰提喊道，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 我今天整天没有见过您，有人向您谈到我吗？ 是的。老人的目光里急切地说。 让我来想一想，我真的可以向您保证，爷爷，威尔夫先生和威尔夫夫人刚才离开这个房间，是不是？ 是的。 他们告诉了您一件事，您是为了那件事动怒的，是不是？那么，是什么事呢？我可不可以去问问他们，然后再向您来解释？ 不，不。诺铁的目光说， 你吓坏我了，他们说了些什么事呢？ 于是他又尝试着推究起来，要想出究竟是什么事情。 我知道了。 他压低了声音，靠到老人身边说， 他们谈到了我的婚事，对不对？ 是的。那愤怒的目光回答， 我懂了，你拿我 没有把这件事情讲给您听，那是因为他们坚决要我保守秘密，求我一点都不要告诉您。他们甚至并没有把他们的意思通知我，我也是自己碰巧发现的。这就是我对您保守缄默的原因，亲爱的爷爷，请宽恕我。 但是老人的眼光里并没有可以使他安分的成分，他似乎只是说，我所恼的并不只是你的缄默。 那么又是什么呢？ 弗兰提问道。 亲爱的爷爷，或许你以为我会抛弃您，以为我在结婚以后会忘记您，是不是？ 不。 那么他们已经告诉您，伊比南先生同意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了？ 是的。 那您为什么还要愁闷呢？ 老人的眼睛里发出一种表示温爱的光芒。 是的，我懂了，那是因为您爱我。 老人同意。 您怕我将来会不快乐？ 是的。 您不喜欢弗兰什先生吗？ 那一对眼睛接连重复了几次不不不。 您不高兴结这门亲事吗？ 是的。 嗯，听我说。 弗兰提跪下来抱住他祖父的脖子说， 我也很烦闷，因为我并不爱弗兰什伊皮南先生。 老人的眼睛里发出了极其欢喜的光芒。 您还记得吗？当我想遁世进修道院去的时候，您那时是多么的恼我。 一滴泪水在那瘫痪的老人的眼睛里颤动。 嗯， 弗兰迪继续说， 我所以要提出那样的要求，就是为了想逃避这个可恨的婚姻。那个时候我绝望极了。 挪铁的呼吸急促沉重起来。 爷爷，那么您真的也不高兴这门婚事吗？假如您能够帮助我，假如我们能一同推翻他们的计划，那该多好。但是您无法反对他们，您的头脑是那么灵敏，您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决，可是对于这一场抗争，您却像我一样的软弱，像我一样的不是他们的敌手。要是在您健康有力的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强有力地保护我了。但是现在，您只能同情我的欢喜和悲哀了。您的同情是我最后的快乐。幸而上帝忘了这一点，没有把他和我其他的一切快乐同时夺走。 听了这些话，诺铁的眼光里露出这样富于含义的一种表示，以致弗兰提觉得他从那种眼光里读到了这些话。你错了，我还可以帮你很大的忙。 你真的以为你能够帮助我吗，亲爱的爷爷？ 弗兰提说。是的。诺铁抬起他的眼睛，这是他和弗兰提约定的记号，当他有所需要的时候就这样表示。 你要什么呢，亲爱的爷爷？ 弗兰蒂说。于是弗兰蒂极力地用脑子里搜索他可能需要的事物，想到一样东西就高声背出来，但是看到他的一切努力老是只得到一个不，弗兰蒂就说， 来，既然我笨成这个样子，就来用大法宝吧。 于是弗兰蒂把字母接连背出来，从 A 背到 N，一面背一面用他的微笑来询问那瘫痪老人的眼光。背到 N 这个字母上，诺铁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哦， 弗兰蒂说， 您所想要的东西是以 N 打头的，那么我们从 N 来想办法好了。 是了是了是了，老人的眼睛说， 我来想想 从恩打头的，您能要什么东西呢？这个，这个，哦，那么是以 no 打头的了。 是的，弗兰提拿来了一本字典，把它放到诺铁面前的书桌上。弗兰提打开字典，看到老人的眼光全神贯注地盯在书页上，他用手指顺着行次很快地一上一下地数过去。诺铁老人陷入这种可悲的状况已有六年了。在这六年间，弗兰提的发明力不但常常设想出种种便于了解他心思的方法，使他在这方面成了一个专家，而且由于经常的实习，他对于这门技术已经极其熟练，以致他可以极快地猜出老人的意思，简直和他能说话一样。直到公证人这个字，诺铁做了一个叫他停止的表示。 公证人？你要一位公证人吗，亲爱的爷爷？ 老人又表示，他是希望找到一个公证人。 那么，您希望派人去找一个公证人来吗？ 弗兰迪说，是的。 您要不要把您的意思通知我的父亲？ 要的。 您希望马上就去找公证人来吗？ 是的。 那么就叫他们立刻去找，亲爱的爷爷。啊，您不要别的东西了吗？ 不要了。弗兰迪拉铃吩咐仆人去告诉威尔夫先生和夫人，请他们到诺铁先生的房间里来。 你满意了吗？ 弗兰迪问。 满意了？我相信您是满意了的，是吗？这件事倒是很不容易猜到呢，是不是？ 于是弗兰迪向他的祖父微笑了一下，好像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维尔夫先生来了，后面跟着巴洛斯。您叫我来有什么事，阁下？他问那瘫痪的老人。 阁下， 弗兰迪说， 祖父想要一位公证人。 听到这个意外的奇怪要求，威尔夫先生和他的父亲交换了一次眼光。是的，老人表示，而且态度非常坚决，表示弗兰迪和他的老仆都已知道他的希望，而凭着他们的帮助，他已准备好和他斗争。您想要一位公证人吗？威尔夫问。是的。做什么？诺铁不回答。你要公证人来做什么？那瘫痪老人的眼光始终坚定不移，他用这种表情来表示他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是要对我们来一个恶意的举动吗？您觉得这样值吗？ 可是 巴洛斯说，他准备以一个老仆人的忠直来坚持他主人的意见。 假如诺铁先生要求找一位公证人，我想他大概真的想要一位公证人，所以还是由我立刻去找一位来吧。 除了诺铁以外，巴洛斯不承认再有别的主人，绝不允许他的意愿受到任何阻挠。是的，我要一位公证人，老人表示，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气闭一闭他的眼睛，像是说，我倒想看看谁敢拒绝我的要求。既然你绝对想要一位公证人，当然也可以，阁下，威尔夫说，但我要把你的健康状况解释给他听，待你辨明一下，因为当时的情况一定是很可笑的。 啊，没有关系， 巴洛斯说， 我总之去找一位公证人来就是了。 于是那老仆人就得意洋洋地执行他的差事去了。巴洛斯一走出房间，诺铁就带着那种意义深长的独特表情望着弗兰迪。那青年女郎完全懂得这种眼光的意义，维尔夫也懂得，因为他的脸已变成阴沉沉的，恼怒地紧皱着两道眉毛。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静候那公证人的到来。 诺铁看到他坐下了，表面上虽毫不在意，但同时却向弗兰蒂瞟了一眼。弗兰蒂懂得这个意思，是要他也留在房间里。三刻钟以后，巴罗斯带着公证人回来了。阁下，威尔夫在寒暄以后说，您是诺铁先生请来的啊，就是这位，他的四肢已经完全麻木了，他也不能讲话，我们常常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略微懂得一点他的意思。诺铁向弗兰蒂投去一个恳求的眼光，这个眼光是这样的焦急和迫切，以致他立刻回答说， 阁下，我随时都可以完全懂得我祖父的意思。 这倒是真的，巴洛斯说，我们一路走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这位先生了。 允许我，公证人说，先转向了威尔夫，然后又转向弗兰迪。允许我说一句话，我是一位公职人员，目前这件案子，假如轻率地加以处理，就必然发生危险和责任问题。公正的有效，其第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证人需完全相信他已忠实地解释了委托人的意志。现在对于一位不能讲话的委托人，我无法确定他的可否，由于他缺乏语言的能力，不能清楚地向我证明他所喜所恶的目标，所以我在这儿的效劳不能合法地执行，即使做了也是无用的。于是那位公证人准备告辞，检察官威尔夫的嘴上露出了一个难以察觉的胜利的微笑。诺铁带着一种十分悲哀的表情望着弗兰迪，所以弗兰迪就阻止那公证人，不让他离开。 阁下，我和我祖父交谈的语言是很容易学会的，而且可以使您几乎像我一样懂得很清楚，您可以告诉我吗？您在这方面要怎样才能使您心安？ 为了使公证有效，我必须能确定我的委托人所表示的可否。身体上的疾病并不影响契约的有效性，但头脑则绝对必须清醒。 啊，阁下，从两个表示上，您就可以完全确定我祖父的脑力依旧十分健全。诺迪埃先生已经失去了讲话和行动的能力，所以老是用闭眼睛来表示是，用眨眼睛表示不。您现在已经能够跟诺迪埃先生谈话了，请试试吧。 诺铁向弗兰迪送来一个这样亲切和感激的目光，甚至连公证人都明白了。您已经听到并且懂得您孙女儿刚才所说的话了吧，阁下？公证人问。诺铁闭了一闭眼睛。而您同意他所说的话，就是说，您一向的确以他所提及的那些表示来表达您的思想，是不是？ 是的。 是您要找我来的？ 是的。 来给您立遗嘱？ 是的。 您愿不愿意我在未曾完成您原来的心意以前就离开？老人拼命地眨眼睛。 阁下，您现在懂了吧？这方面您可以完全地安心了吧？ 但公证人还没有回答，威尔夫就把他拉到了一边。 阁下，他说，您想，像诺典先生这样一个在肉体上受过这么大打击的人，他的脑力就能丝毫不受损害吗？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一点，先生，公证人说，而在于要先猜测到他的思想，才能引出他的回答，困难就在于此。你也看出这是办不到的事了。弗兰迪和老人都听到了这一段谈话， 诺铁把他的眼光这样热切地盯住弗兰迪，以致弗兰迪觉得不能不挺身回答。 阁下，这件事情初看起来似乎很困难，但您尽可不必担心，我能发现我祖父的思想，并且可以解释给您听，以消除您的一切疑虑。我和诺迪埃先生已经相处6年了， 且让他告诉您，在哪一段时期内曾否有一次他头脑里的思想使我无法懂得的。 没有，老人表示。那么我们前来试试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公证人说，您接受这位小姐做您的解说人吗，诺铁先生？那瘫痪的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好吧，先生，您要我来做什么？您想立什么证件？弗兰迪把字母一直背下来，背到 T 这个字母时，诺铁那雄辩的眼光示意叫他停止。诺铁先生所要的东西显然是以 T 字打头的了。公证人说， 等一等， 弗兰提说。他于是转向他的祖父背了起来。老人听到他背到第二组字母就制止他，于是弗兰迪拿过字典，公证人望着他翻动，弗兰迪把手指着，慢慢的一行一行的移动过去。当他指到遗嘱这两个字时，诺铁先生的眼光吩咐他停止。遗嘱，公证人喊道，这是非常明显的了，诺铁先生要立他的遗嘱。是的，是的，是的，那瘫痪的老人表示，真的，阁下，您必须得承认，这实在是奇特透了。那惊诧的公证人转过去对维尔夫先生说，是的，维尔夫说，我想那张遗嘱一定会更奇特，因为据我看，这张遗嘱要是没有弗兰蒂的参与，简直就无法起草，而他对于遗嘱内容的利害关系又太密切，由他来解释，他祖父那种模糊不清的意思，或许不能认为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吧。不，不，不！那瘫痪的老人用眼光回答。什么？维尔夫说，弗兰迪不能在你的遗嘱里得到利益吗？ 不， 阁下，公证人说，这件事已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已决定要把这个奇特的场面大大的扩展开来。哈，阁下，我在一个小时以前以为极其不可能的事，现在已经变成很容易实现了。啊，这张遗嘱只要在七个证人面前宣读以后，经遗言人的认可，再由公证人当着证人的面封固，就可以十足有效。那么至于时间，它当然要比立两张普通的遗嘱更费时一些。立遗嘱必须通过某些格式，但那些格式总是千篇一律的。至于细节，我们可以根据遗言人的事业状况来拟定。关于这方面，您以前曾亲自管理过，无疑的还可以向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好，除了这一切以外，为了免得将来对于手续再起争论，我们当使它具有最大可能的正确性，所以我当请一位同僚来帮助我。立遗嘱本来一向都不必有人协助的，但不妨破一次例。嗯，公证人继续向老人说，您满意了吗，阁下？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公证人说，哈，立遗嘱本来一向都不必有人协助的，但不妨破一次例。公证人转向了老人说，您满意了吗，阁下？ 是的。 那瘫痪了的老人用目光说，很高兴旁人能懂得他的意思。 他要干什么呀？ 维尔夫心里想，按他的地位，原是他不能过问的，但他极其想知道他父亲的心意。他走出房间去，吩咐再找一个公证人来，但巴罗斯已经去找了，因为他听到公证人的那一番话，早已猜中他主人的心思。维尔夫于是叫他的妻子前来，不过一刻钟，每一个人都聚集在那瘫痪老人的房间里了，那第二公证人也已经到了。两位司法官员只讲了几句话，就已互相了解了。他们拿出一份正式遗嘱的副本读给诺铁先生听，使他对于这一类文件的一般条款有一个概念。然后为了检测遗言人的能力起见，那第一位公证人就转过去对他说，当一个人立遗嘱的时候，一般的说总是有利或有损于某一个人的。 是的， 诺铁表示。您对于您财产的数量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 有的。 我向您提出几个数目，那些数目是逐渐增加的。当我讲到符合您财产的那个数目的时候，您就止住我，好不好？ 好的。 在这一段对话期间，房间里的空气很庄严，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明显了。这种情景即使不能称为崇高，但至少也得称得上是稀奇。他们围成了一个圆圈，环绕着那瘫痪的老人。第二位公证人坐在一张椅子前面准备笔录，他的同僚则站在遗言人的前面准备问他我们已经说过的那几个问题。公证人问道， 您的财产超过30万法郎，是不是？ 诺铁表示，的确是的。 您有40万法郎吗？ 公证人问。诺铁的眼光不动。 50万。 仍旧是同样的表情。 60万。70万。80万。90万。 当他提到最后那一个数目的时候，诺铁制止住他。 那么您有90万法郎咯？ 公证人问。 是的。 是地产？ 不。 证券？ 是的。 证券是在您自己的手里吗？诺铁先生向巴罗斯投去一个眼光，表示他需要某种东西，那东西巴罗斯知道可以到哪儿去找。那老仆人走出房间，立刻带着一只小箱子回来。 您允许我们打开这只箱子吗？ 公证人问。诺铁表示可以。他们打开了箱子，找到90万法郎的银行存单。第一位公证人一面逐张查看，一面递给他的同僚，总数正巧和诺铁所说的相符。 他说的一点不错， 第一位公证人说， 他的脑力依旧十分强健，这是非常明显的了。 于是他转过身去对那瘫痪的老人说， 那么您有90万法郎的母金，根据您的投资方式，他应该可以产生4万里维尔左右的收入。 是的。您愿意把这笔钱给谁？ 哦， 维尔夫夫人说， 那件事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了。诺迪埃先生极其钟爱他的孙女威尔夫小姐，他服侍了她6年，因为她的孝顺照顾，所以他的祖父十分疼爱她。 甚至几乎可以说感激他。现在他可以收获到孝顺的果实了，这原是很公平的。 诺铁的眼睛里的表情清楚地指出，他并没有被维尔夫夫人那一篇虚情假意的话所骗到。那么您把这90万法郎遗赠给弗兰蒂·维尔夫小姐是不是？公证人问。他以为这一条是立刻可以填上的了，但是总得先等诺铁先生的认可，这必须在这一幕奇景的全体证人面前做出这个表示。弗兰蒂在他们提出他名字来讨论的时候，早已退到后面以逃避不愉快的注视。他的眼睛低垂着，他在嘤嘤地哭泣。老人带着一种最最亲切的表情望了弗兰蒂一会儿，然后他转向公证人，深意地眨眨眼睛表示不对。 什么？ 公证人说，您不预备李弗兰蒂·威尔夫小姐做您的遗产继承人吗？是的。您没有弄错吗？公证人说，您的意思真的是不利他吗？是的。诺铁先生再表示是的。弗兰蒂抬起头来，他惊愕地目瞪口呆。他倒并不是因为得不到遗产而悲伤，而是因为他完全想不到有什么地方触怒了他的祖父，以致他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但诺铁先生带着如许亲切温柔的情意望着弗兰蒂，以致弗兰蒂喊道， 哦，爷爷，我现在知道了，您只是不把您的财产给我，但我一向享受的爱您还是给我的。 哦，是的，那是当然的。那瘫痪的老人的眼睛里说，因为他闭眼睛时的那种表情，弗兰蒂是不会弄错的。 谢谢您，谢谢您。 弗兰蒂轻声地说。老人不利弗兰蒂做他财产的继承人这个宣布引起了维尔夫夫人的希望。他走到那瘫痪的老人身旁说， 那么亲爱的诺迪埃先生，您无疑是预备把您的财产留给您的孙子埃德瓦·威尔夫了。 回答这一番话的是一阵最坚决可怕的眨眼，他所表示的那种情感差不多已近于憎恨。不是，公证人说，那么大概是给您的儿子威尔夫先生了。不，老人回答。两位公证人惊愕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维尔夫和他的妻子都面红耳赤，前者是由于羞，后者是由于恨。 那么我们大家究竟是做错了什么事呢，亲爱的爷爷？ 弗兰蒂说， 你好像对我们一个都不爱了。 老人的眼光急速地从维尔夫先生那儿转到了他的妻子，然后带着一种无限钟爱的表情停留在弗兰蒂身上。 哦， 弗兰蒂说， 假如您爱我的话，爷爷，请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您的行动来证实那种爱吧。您知道的我很清楚，您知道我从来不曾想过您的财产，而且他们说我继承我母亲的财产已经很富了，甚至太富了，请您解释一下吧。 诺铁先生把他那聪明的眼光盯住弗兰蒂的手。 我的手？ 弗兰蒂说，是的，他的手。每一个人都喊道，好，诸位，你们看，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思的，我父亲的脑筋实在是受伤了。维尔夫说。弗兰蒂突然喊道， 我懂了，您的意思是指我的婚事，是吗，亲爱的爷爷？ 是的，是的，是的。那瘫痪的老人表示，向弗兰蒂投去了一个欢喜感谢的眼光，感谢他猜出了老人的意思。 你为了这件婚事恼我们大家，是不是？ 是的，真的，这太荒唐了。 维尔夫说，原谅我阁下。公证人答道，据我看，正巧相反，诺铁先生的意思很明显，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头脑里所出现的种种念头连贯起来。 您不愿意我嫁给弗兰士伊皮南先生吗？ 弗兰提说，我不愿意。他祖父的目光说，而您所以不把遗产给您的孙儿，公证人又说，就是因为他结了一门违反您心意的亲事，是不是？是的。所以要不是为了这门亲事，他本来是可以做您的继承人的。是的。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两位公证人聚头商量，弗兰迪紧扭着双手，带着一种感激的微笑望着他的祖父。威尔夫烦恼地咬着他的嘴唇，威尔夫夫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不自觉地现出满面春风的神态。但是威尔夫先生首先打破了沉寂，说，我认为关于那件婚事的适当与否，我是最好的判断者，我是唯一有权可以处理我女儿婚事的人，我愿意她嫁给弗兰士伊皮南先生，她一定要嫁给他。弗兰提哭泣着倒在了一张椅子上。先生，公证人说，假如维尔夫小姐依旧决定要嫁给弗兰士先生，您预备如何处置您的财产呢？老人不回答，您当然要用某种方式来处置他了。是的。传给您家里的哪一个人吗？不。那么您预备把它专用在慈善事业上吗？公证人追问。是的。但是，公证人说，您知道吗？法律是不允许一个儿子的继承权被全部剥夺的。是的。那么您预备只送掉法律允许您转让的那一部分财产吗？诺铁先生不回答。您还是希望把全部送掉吗？是的。但在您去世以后，那张遗嘱会引起争论的。不。好。家父知道我的，威尔夫答道。他很知道我会神圣地遵守他的希望。我是死了心的了，这90万法郎当脱离这个家庭，让一家医院去发财，但我绝不愿对一个老人的怪想头让步，我当根据我的良心行事。说完这一番话，维尔夫先生就和他的妻子走出了房间，让他的父亲称心如意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那张遗嘱当天就立好，公证人把证人传来，经老人认可，当众把他封妥，交给家庭律师迪斯康先生保管。维尔夫先生夫妇回去时，知道基督山伯爵已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原来基督山伯爵来访的时候，他们正在诺铁先生的房间里，仆人就领着基督山伯爵到客厅等候。维尔夫夫人是太兴奋了，不便马上见客，就回到他的寝室里去休息。检察官维尔夫先生比较能够自制，所以立刻就到客厅里去。但不论他抑制情感的功夫是多么的老练，不论他如何竭力控制他脸部的表情，他总不能完全消除他额头的阴云。所以当基督山伯爵笑容可掬地向维尔夫先生迎上来的时候，看到他这种阴沉和若有所思的态度，不禁大吃一惊。哎呀，基督山伯爵在一番寒暄以后说，您怎么了，威尔夫先生？我来的那个时候，您正在那儿起草极其重要的公诉书吗？威尔夫极力想装出一个微笑。不，伯爵阁下，他答道，在这件案子里我是唯一的牺牲者，失败的是我，攻击我的是厄运、固执和愚蠢。 您指的是什么诗人？基督山伯爵带着假装的很巧妙的关切的神色说，您真的遇到一件很大的不幸吗？ 伯爵阁下，威尔夫带着一个苦笑说，我只是损失了一笔钱而已，不值一提的事。 不错，基督山伯爵说，像您这样家产富足明智博达的人，损失一点钱简直是无关痛痒的。 使我烦恼的道不尽是为了损失金钱，威尔夫说，虽然说起来90万法郎倒也是很值得懊丧一下的，但我更恼恨的这种命运机遇，或不论叫他什么名字的那种力量，他破坏了我的希望和我的财产，而且或许也会摧毁我孩子的前途，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陷入第二儿童时期的老人所造成的。 您说什么？基督山伯爵说，90万法郎。好，这个数目倒实在是值得懊丧一下的，即使对一位哲学家来说，这件恼人的事都是谁造成的呢？ 家父，我已经跟您谈起过他了， 诺铁先生，但我好像记得您告诉我说他已经全身瘫痪，他的一切机能都完全毁坏了。 是的，他肉体上的机能是如此，因为他既不能动弹又不能说话，可是您知道他还有思想和意志，我离开他才不过5分钟左右，他现在正忙着向两位公证人讲述他的遗嘱呢。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是一定得说话吗？ 他有更好的办法，他可以使人家懂得他的意思。 那怎么可能呢？ 他用他的那一双眼镜，你也看得出他那一对眼镜还生气十足，仍有造成致人死命的力量。 亲爱的， 维尔夫夫人这时刚刚走进来，她说， 或许你把祸害太夸大了吧。 早安，夫人，基督山伯爵鞠躬说。维尔夫夫人带着她那最殷勤的微笑接受了伯爵的敬意。啊，维尔夫先生讲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基督山伯爵问道。 那种不可理解的不幸。 不可理解这几个字说对了，检察官耸耸肩插进话来说， 一个老头子的怪想法。 难道没有方法可以使他取消他的决定吗？ 有的， 威尔夫夫人说， 这件事还完全掌握在我丈夫的手里，那张遗嘱现在是不利于弗兰迪的，但是我丈夫有能力使它变成有利于弗兰迪。 基督山伯爵觉察到维尔夫夫妇开始在转弯抹角地说话了，就表示对他们的谈话并不在意，假装忙着在注视埃德瓦。埃德瓦正在恶作剧地把一些墨水倒进了鸟的水鱼里。 亲爱的，维尔夫回答他的妻子道，你知道我一向不习惯在我的家庭里玩弄家长权，我也从来不曾认为天命可以凭我点一点头就决定，可是在我的家庭里，我的意志必须受到尊重，我酝酿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计划不应该被一个老人的愚蠢和一个孩子的怪想法所推翻。你也知道伊皮纳男爵是我的朋友，我们跟他的儿子联姻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你想弗兰迪是不是和他爷爷串通的？ 维尔夫夫人说， 弗兰迪一向反对这门亲事，假如我们刚才所见的那一切只是他们在实现一项早就商量好的计划，我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夫人， 维尔夫说， 相信我吧，一笔90万法郎的财产可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 但是他连放弃全世界都舍得呀，一年前他不是自己提议要进修道院的吗？ 无论如何， 维尔夫说， 这门亲事一定要促成，这是我说的。 不顾你父亲的反对吗？ 维尔夫夫人挑选了一个新的进攻点说， 那可是很严重的事啊。 基督山伯爵假装并没有在听他们的话，但实际上每一个字都听到了。夫人，威尔夫回答，我可以说一句老实话，我一向很尊重我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天性，一方面是尊重他的道德高尚。父亲的名义在两种意义上是神圣的，他是我们生命的赋予者，同时又是一位我们应该服从的主人，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现在他因为恨他那个父亲，竟迁怒到做儿子的身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很有理由来怀疑一个老人的智力。假如我根据他的怪想法去行事，那就未免太可笑了。我对挪铁先生将依旧保持同样的敬意，他使我遭受金钱上的损失，我当毫无怨言地忍受，但我一定要坚决保持我的决定。社会上将来总会知道是哪一方面有理，所以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弗兰士伊皮南男爵，因为我认为这门亲事对他很适当。总之，是因为我高兴把我女儿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什么？基督山伯爵说。在讲这一番话的期间，威尔夫先生常常在征求基督山伯爵眼光的赞许。什么？您说诺铁先生不利威尔夫小姐做他的继承人，就是因为他要嫁给弗兰士伊皮纳男爵的缘故吗？是的，阁下，就是为了那个原因。威尔夫耸了耸肩说， 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 威尔夫夫人说，这时威尔夫说道， 是真正的原因，夫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我父亲的为人。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